传说日本曾经有一个不受日本法律管制的村落，那里的村民极度残暴，会乱斧砍死入村的外人，这就是日本著名的灵异地点犬鸣村。犬鸣村位于如今的福冈县宫落市，但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。不过这个村曾经确实存在过，在1690年以前还没有村民，1691年由福冈藩厅正式命名为犬鸣古村，但现在大多数人都习惯称犬鸣村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关于这个犬鸣村的传说吧。 私はジョイです。 据说当地曾经有个猎人带着猎犬一起到山上狩猎，途中猎犬突然疯狂吠叫，猎人屡劝不听，就怕吓跑了猎物，于是就开枪杀了他。但是当他回头时，发现了一条身长五米的大蛇朝他逼近。原来猎犬是为了提醒他有危险生物靠近才叫的。猎人悔不当初，从此不再当猎人，改当和尚，并在山中立塔纪念这只猎犬，从而得名。据说犬鸣村的村民大约有100人，四周环山，与世隔绝，在那里并不适用日本的宪法，是个法律无法干涉的封闭村落。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九龙城寨一般，相传进到这个村庄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。过了犬鸣隧道之后，会先看到一个空旷的草地，摆放着许多破旧的车，再前进一点就会看到一个小木屋，里边堆满了残骸，继续往前走就能到达那个恐怖的村庄。相传这里的村民会拿着斧头以及异常快的速度朝你奔来，要进入这个村庄必须要有如同玩生化危机5的勇气。据说在很久以前，这个村庄是一个备受歧视的地方，由于村民们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于是大家开始封闭隔离，拒绝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，甚至近亲结婚，就连日本政府都放置不管。但为了让偶然经过的人能够避开这里，当时的隧道前有摆放一个前方将不适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警语标示。但曾经有一对情侣抱着好奇的心态进到了里边，最后被一群村民乱刀砍死，并弃置于隧道之中，从死因来看是被斧头砍的，于是就相传里边的村民会拿着斧头朝你奔来。还有一次有人开车进去，最终也没能逃开，车子的后半部也被砍得破破烂烂，因此许多人也认为这些村民不但力气大，可能还拥有极为异常的速度，所以很多人都推测他们自给自足加上近亲结婚，导致生下来的人越来越不正常，个个都带有残暴的性格。犬鸣隧道曾经也有各种的传言，但始终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，直到某一天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杀人事件。1988年12月7日，有5个青少年为了与女生约会而打算偷车，正巧遇上一名正在等红绿灯的工人梅山光一。这名工人他们也认识，于是就跟他说，我们想载女生回去，车子能不能借我。梅山拒绝了他们，而这5名青少年一怒之下便将他拖了出来，开始殴打，并用布袋套起来施行各种暴力，最后将他双手双脚捆绑了起来，并丢到附近的犬鸣隧道，把汽油淋在他身上之后活活的烧死。梅山曾一度想逃出隧道，但还没走到隧道口就被大火完全侵蚀，直到倒下。在那之前，隧道还传出了极大的悲鸣声。隔天梅山的尸体被人发现，警方也找到这5名青少年，最终判无期徒刑。除了梅山事件之外，至今仍然有多起旧犬鸣隧道烧杀弃尸事件，因此这个隧道成为了著名的灵异景点，很多 YouTuber 也慕名而来。据说这里常传出女人的声音，而网络上也有很多张疑似拍到不干净的灵异照片。1994年，政府为了兴建水坝，于是就迁离当地的居民，并在水坝完成之后放水淹没了整个犬鸣古村。虽然居民撤离，但是当地人的先人陵墓没有移走，所以之后当地不断有灵异事件发生。在犬鸣村沉没水坝之下后，一天一位值夜班的水坝保全在深夜听到了不明的人声，于是就前往查看，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现。但是第二天这位保全神奇失踪，大家都怀疑他可能是失足落水，因此开始进行搜救，但是最终也没有寻找到遗体。之后也是怪事不断，甚至有人到水坝附近自杀，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自杀森林一样，来这里附近自杀的人越来越多。加上附近的旧犬鸣隧道经常发生交通意外，以及各种传言，就诞生了今天的犬鸣村都市传说。犬鸣村的故事被清水崇导演搬上了大荧幕，剧中鬼魅与怪物的形象诡异多于害人，而且驱策他们的力量并非纯粹的恨意，有时反而是守护他人的信念或强烈的母爱。 另外，犬鸣村的重心并非人类接触灵体的恐怖体验，而是以灵异事件为线索，指引主角探索真相的旅程。现实中存在的设施犬鸣隧道变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通道，让有阴阳眼的女主角在守护灵的协助下前往犬鸣村，成就濒临断绝的血脉，使犬鸣村仿佛成了清水重版的沉默之丘。电影的剧本也像是内容五花八门、让人眼花缭乱的怪谈故事集。清水重用心地考察犬鸣村传说的各种版本，更重现了所有脍炙人口的传说情节，这让犬鸣村这个电影成为众多素材的大杂烩。不过清水虫的改编并没有详细讲犬鸣村传说的源头，也没有强化犬鸣村的写实性与临场感，反而让它发展成为以犬鸣村为蓝本的原创奇幻故事。从小说版的犬鸣村以及清水虫透露的人物设定可以看出，原始故事其实有个清晰完整的概念，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犬鸣村依然是日本2020年最卖座的恐怖电影，那犬鸣村的传说真有其事吗？由于犬鸣隧道与犬鸣古村旧址相差有1至2公里之远，加上封锁的隧道洞口位置与犬鸣古村的方向也是相反的。而根据福冈市综合图书馆的乡土资料，有记载现在的犬鸣水坝的前身是犬鸣古村，当时有农业生产，并有青年团、妇女会等组织，周边也有学校。虽然有部落一词，但并没有任何遭受歧视等记载，更没有村民持刀砍人的相关文献。而现在旧犬鸣隧道的入口以及出口附近还可以看到普通的人家，虽然没有太多的证据，不过单看故事的本身感觉就是一个谣言而已。